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期间不过眨眼功夫，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。边延梅不知沈乔与齐师的关系，见霍希京动作不由一愣，可燕无师没动，他便也没动。霍希京的动作不可谓不快，他的身形直接化作一道残影，直向沈乔扑了过去。眼看就要抓住对方手腕，沈乔却忽然像鱼一样从他手中溜开。霍希京心头咯噔一声，顿觉不妙，根本没有再片刻犹豫，一击不成立时收手后退。他甚至不敢朝燕无师那儿看上一眼，就怕这一眼功夫也会耽误自己逃跑。然而事情又一次超乎他的意料，出手的却不是燕无师，而是他刚刚想要偷袭的这个人。竹杖通身碧绿光滑，根处因为常常处在地上而略有些开叉。时下士大夫爬山为防气力不济，便很喜欢在山下挑担老农那里买一根竹杖。沈乔这根竹杖与别的竹杖并无不同，这一仗打过去看似平平无奇，朴素无花，更没有那些锦绣团簇的花样。霍希京却脸色一变，从中感觉到寒气涌动，森森扑面，犹如刀斧加身，利刃当头，进而后动，风雨奔云。霍希京这才知道，他方才以为的软柿子其实是一块烫手山芋，但这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若只有沈乔在场，他自然还不惧，偏偏燕无师就在旁边，令他忌惮非常，兴不起缠斗的兴致，只能茫茫后退。这一退就退了数丈，谁知沈乔也紧追不舍，步伐看似轻若无物，偏又稳若磐石，竟能始终与霍希京保持近在咫尺的距离。边延梅冷眼旁观，心头诧异，幻月宗的步伐讲究轻灵美态，沈乔所用步伐倒与幻月宗的风格有些吻合，只是其中又有不少差别，似乎还暗含先天八卦紫微斗数，仿佛能够轻易看透，但细看之下又一片混沌，各种玄妙讲究无穷。对方眼睛似乎有些问题，这原本是个明显标志，可他搜肠刮肚也没想出江湖上几时出了这样一位高手。再看师尊神色却毫不意外，边延梅只得按捺下满腹的疑问，继续看两人交手。沈乔的确是想要霍希京的性命，只因此人大名赫赫，恶贯满盈，但凡看上哪个人长得漂亮顺眼，便要剥下对方的脸皮给自己换上。这种奇怪的癖好发作起来，有时甚至一个月内要换两三张脸，被他换了脸的人自然不可能还有性命留下来。而且霍希京才不管是不是江湖人，只要被他看上了，多半是逃不了的。那些被害了性命的人的家眷对霍希京自然是恨之入骨，只是此人武功高强，又有合欢宗庇护，许多人奈何不了他，要为亲人报仇，最后反倒为其所杀。佛家有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说法，道家同样也讲究除恶扬善。沈乔秉性温柔，轻易不动真火，一旦他动了真怒，那便是一定要追究出个结果的。此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除了霍希京这一害，是以出手毫不留情，招招凌厉，俱是除恶务尽的坚决。换作以前没有受伤时，霍希京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沈乔的对手，但此时沈乔功力只剩一半，眼睛又不方便。虽说朱阳策有提清乏浊之功效，但相见欢毕竟是天下奇毒，当时过于凶猛伤了身体，如今体内仍有余毒未清，不是说解就能解的，所以一时之间两人纠缠不休，竟也分不出高下。霍希京根本就不想跟沈乔打，虽说燕无师没出手，但猛虎在侧虎视眈眈，谁知道什么时候想出手就出手了。他急于脱身，奈何沈乔不肯放过他，霍希京越打心里就越是焦躁，恨不得把沈乔掐死了事，偏偏他又没这个能耐，只能在泥沼里继续往下陷。人一焦躁分神，动作就难免露出破绽。沈乔如今虽然眼力不济，却多半都是用心在与敌人周旋，当今照着一处空门，以杖为剑，化虚为实，点的正是霍希京心口。竹杖举重若轻，温柔若情人拂面， 可霍希京清楚，若是被对方点中，只怕竹杖都要穿胸而过。他咬咬牙，止住去势，身体硬生生往后一折，想要避开对方的攻势。一面派去一掌，真气饱满，风雷涌动，心道对方必然退避。岂料沈乔非但没有往后退或者往旁边躲闪，反而来势不减。霍希京拍过去的那一掌，对方却看也不看，直面而来，两相接触，身体非但没有受伤，反而如同无物，径自穿过了他这一掌。 移形换影，这不是当年齐凤阁名闻天下的独门绝技吗？ 还没等身体做出下一步反应，他的后背就传来一阵刺痛，这种痛实在太难受了，就像有只手要生生将自己的心掏出来一样。霍希京忍不住惨叫出声，然而沈乔没能将竹杖从他后背穿透过去，竹杖像是被一只无形之手紧紧攥住，再也无法前进分毫。沈乔面色一变，鼻尖一股香气袭来，沈乔微微蹙眉，反应极快，直接松手撤开竹杖，移形换影，人便已经跟方才拉开一大段距离。说是移形换影，说白了其实也就是一门高明的轻功。沈乔刚一撤手，竹杖就已经瞬间爆裂，化作碎片朝他这边急射过来，若是他再晚半步撤手，人就要与这根竹杖一样的下场了。竹杖毁于一旦，沈乔并未做丝毫停顿，他身形急退，迅若清风，眨眼间便到了最初站着的树下。与此同时，袍袖扬起，那些朝他当头射来的竹片仿佛遇到无形阻碍，纷纷落了一地，伴随着香风与笑气，一名白衣女子出现在霍希京旁边。 莫非奴家孤陋寡闻不成？江湖上何时出了这样一位高手？ 这女子生得极美，白衣飘扬，金带迎风而动，活生生从前朝画像中走下来的神仙人物，只是那双眼睛并不清冷，相反顾盼流波，妩媚惑人，连声音也缠缠绵绵，甜腻入骨，令人不由自主骨头都跟着轻了好几斤。边言没见到此女，非但没有露出色兽魂语的表情，反倒多了几分警惕与肃然。倒在地上吐血的霍希京自以为死期将至，冷不防看见此人却大喜过望，与边言没的反应完全不同。 宗主，宗主救命，他们要杀我。 他如同抓住救命浮木，恨不得立马扑上去抱住女子的大腿哭嚎，好在脑中尚存一丝理智，动作生生停住，只在嘴上求救不断。女子却看也不看他一眼，目光从沈乔和边延梅身上扫过，最终落在燕无师身上，笑吟吟道： 上回见到燕郎还是10年前的事情了，想不到10年倏然一过，燕郎却俊美如初，风采不减，真是令奴家心折不已呀。 霍希京刚杀了我的侍从，听袁宗主的口气，这是想装作事情没发生过吗？ 霍希京虽是我合欢宗门人，可他奉的是桑景行的命令，与我无关。我今天来乃是有事与燕宗主相商，若是燕宗主肯答应我的请求，我便是将霍希京留给你们处置，又有何妨呢？ 宗主， 袁宗主这话说得好生无情啊。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桑景行怎么说也与袁宗主关系匪浅，他的徒弟自然也与你有几分香火情，你连他的死活都不顾，若是传出去，未免令你的门人寒心呢。 别的人要我自然不会给，若是燕郎要，这个人情无论如何我也得给呀。燕郎啊燕郎，10年不见，燕郎就半句话也不肯与我多说吗？ 若换了别的女人如此表现，边延梅指不定真要以为对方与自己师父有什么纠葛，但合欢宗与幻月宗同出一源，边延梅却很清楚，对方的每句话乃至每个表情都是暗含媚术的。知道归知道，每每听他说话，甚至看见他的笑容，边延梅仍旧会禁不住心神一荡， 受其影响，只能别开眼，强迫自己不要去看。 有句话，我很久之前就想与你说了。 燕郎请讲。 你想打扮成仙女，就不要露出一副荡妇的表情。别的男人也许吃这套，但我见了恶心。下回再出现，你还是把脸也遮上，免得我吃不下饭。 夜郎教训的是，我回去就换一身打扮。夜郎喜欢什么，我就换什么，只要你高兴。 十年不见，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样的口蜜腹剑。 可否寻个清静地方，我细细说与燕郎听。 你知我耐心有限。 燕郎真是狼心似铁，也不知什么样的女子才能让你动心。当年我百般诱惑你，也不肯与我春风一度，我差点就要以为我不招男人喜欢了。唉，周玉伐齐之事，想必燕郎也知晓了。 那又如何？ 当年日月宗威名远播之时，临川学宫这些门派还不知道在哪儿。如今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无非也是因为我们日月宗四分五裂，被外人所趁。若是幻月宗与合欢宗可以精诚合作，雪亭老秃驴和乳烟客会那个老学究又怎会是我们的对手呢？ 燕无师不置可否，若换了其他人，袁秀秀自存媚功之下，根本无人能抵抗得住。但对燕无师这种武力强横又同是魔门出身的人，再高明的媚术在他面前都毫无用武之地。 若燕郎肯说服周主勿要伐齐，奴什么事情也愿为你做的。 那就归顺吧。 什么？ 你不是什么都做得吗？合欢宗除名，并如幻月宗之下，我可以说服周帝不伐齐。 燕郎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临川学宫早就巴不得周齐能够打起来，到时好让南臣白白得了便宜。你若肯说服周主不伐齐，我也会设法说服齐主将衡州、朔州以北的土地悉数拱手让与周朝，届时周帝定会念你拓土之功，如何？ 衡州、朔州以北就是长城，若本座没记错，那块地方应该是跟突厥人的势力接壤。 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大块土地，难道周主会拒绝吗？ 反正齐国迟早是囊中之物，周帝又何必舍大救小，眼馋这点好处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